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比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比方筹委会12月8号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比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比方筹委会全体会议12月8号在平壤举行，由比方筹委会全体成员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上具体的通报了比方、南方海外工作会议从11月30号到12月1号在中国沈阳举行的情况。会议上一致强调，在海内外各政党团体代表和广大的各界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参加和莫大热情下，一定要促成全民族统一大会，在消除彼南之间的不信与反目、敌视与对抗，实现国家和平与自主统一方面带来根本转变。会议商讨了全民族统一大会筹备工作及其实现途径，并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决议。会议上根据比方、南方海外工作会议关于将全民族统一大会名称定为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和彼南关系发展全民族大会，简称全民族大会，在今年内组建旨在筹备全民族大会的比方、南方海外共同工作委员会的决定，任命了比方工作委员会成员。会议上将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和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秘书局局长朴明哲补选为全民族大会北方筹委会副委员长。